代表前面的人民两个字。 北京电台大型系列访谈节目《人民之托，代表访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今天早上又开始被打了一股这个鸡血的珊珊。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周六的，可能是因为休息了两天嘛，莫名其妙的很开心。 嗯，我是在每个周六的早上都会呈现出周末的什么叫做开端综合症的水水。 嗯， 开端综合症表现为什么样的情绪呢？就是不想上班。 那咱俩不要再在节目里传达不想上班了，好不好？ 但没有，你刚刚打了一针鸡血嘛，然后我觉得鸡血可以稍微收一收这样的感觉。 啊，好吧，因为周六周日嘛，什么大家都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没错，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最重要的是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公众账号，就是982魔力工厂啦，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看到我和珊珊每天早上的直播了。 嗯，我看到了今天第一个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其实是蔡地的瓜，蔡地的瓜说了早上好，因为咱们今天的标题是你最喜欢什么小动物嘛，蔡地的瓜已经说了，说我最喜欢狗，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画家，在第二个小时8:30到9:30的时候，他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他画的这些动物们啊，咱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自己喜欢的动物，还有自己跟这些小动物相处的一些细节。另外呢，无理文豪的兔子姑娘也来了，她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她好像放假了。 嗯。 对，因为今天有那个他们学校有分级考试，给我发私信了，说我放假了。我说这放的是什么假？不管怎么样，只要放假就祝福你，放假最开心了。 那在节目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要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大家，特别是告诉各位男同学， 什么消息啊？ 或者是各位男同事，就是最近呢，你的女朋友或者你身边的女孩，就是你喜欢的女孩，会莫名其妙的出现情绪波动非常大。动不动就很生气。 好的好的，不要进行品牌露出，好不好？ 就要砸手机。大家要小心啊，因为最近 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 他找茬的时候千万不要接招，好不好？你只要一旦接招，他就要给你买新手机了。 OK， 进入今天的第一时段。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回来，这里是好奇头条号。其实在这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开始之前，我特别想问珊珊一个问题。 我最喜欢别人问我问题了。 就是你觉得在你的人生当中，什么时刻是你长大了呢？ 就是真的长大了的时候。 对。 慢慢的从1.4米变到1.5米，再慢慢的长到1.6米，当我到达1.8米的那一刻，我觉得我长大了。 这是你的梦想是吗？ 谁要长到1.8米呀？为什么会突然问长大了这个时刻呢？ 因为最近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感性，你知道吗？这不是一个日常生活说，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就能回答出来的那种问题。 因为我觉得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就在哪一个时刻你觉得说自己突然长大了？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我家就是收留了一个小朋友，他比我小5岁。然后呢，是一个男孩。然后每天呢，我就看他睡在我家客厅。然后呢，每天 像养了一个宠物一样感觉，这个画面实在是。 然后每天看着他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我瞬间有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自己长大了。因为看他做的很多事情，说的很多话， 老子再也不会这样干了，是吧？ 就是我之前做过的，然后现在再也不会做了。 比如呢？ 比如说他失恋。然后痛苦到每一天都在想念那个女孩。每一天。 Every day。咱们俩就是贱兮兮的感觉。 然后每天到晚上的时候都会出现剧烈的情绪波动。非常剧烈。 很棒啊。 就上一门都还说，就比如说啊，珊珊姐我很开心，我好难过。 她跟我一个星座吗？ 她是白羊座。哎。 白羊不是这种风格啊，感觉。 是吧？ 所以你觉得看到小朋友这样情绪的波动，以及在失恋之后产生这样的苦恼，你会觉得很幼稚是吗？ 我会觉得很幼稚。 我觉得你现在也是这样的人。云水，你不要跟我装成熟，你是现在单身，你找一个试试。当年你失恋的时候跟我表现出的各种痛苦历历在目，你知道吗？言犹在耳，云水。 我跟你说，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觉得我自己长大了，好不好？ 那是因为你现在单身。 好，那接下来我 放在这儿了，这盘我就开了。等你再找下一个，你俩再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还是跟以前一个样。人是不会变的，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我这个 flag 今天就立在这儿了， 再也不找了。单身一辈子，孤独终老，祝福你。 好，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几个这个还没有长大但是很厉害的小朋友，好不好？ 好呀。 这对小朋友呢是在朝阳区实验小学，他们最近呢有一个大动作，那就是他们自己研发并且 3D 打印的鲁班锁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外观设计专利证书。那在2014年的时候呢，朝阳区实验小学是引进了一台 3D 的打印机，并且开设了 3D 打印的综合实践课。天哪，我们小学的时候都在玩泥巴。 玩泥巴那首歌也很好听啊。 来你唱几句。 我不会啊，玩泥巴，我在东北玩泥巴。不是在东北玩泥巴吗？但是这里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刚才提到了这个鲁班锁哈，中国四大益智玩具是哪四大益智玩具呢？我先告诉大家一个正确答案哈，鲁班锁。跟鲁班锁并称为中国四大益智玩具的另外三种玩具是什么呢？ 哇，你给出的这个线索真的非常有提示性， 对吧？现在只需要回答三个来，你就拿到25分了。 好，那我来回答一个吧。 好的。 华容道。 你是看了答案的好吗？你给我让开。你这种已经考过一次的，你还竟然装不认识题。可还行，但是你暴露第二个答案，好吧？直播间所有的朋友就拿到50分了。中国四大益智玩具，华容道、鲁班锁之外，还有哪两个玩具呢？ 然后呢接着告诉大家啊，就是鲁班锁我们怎么来形容它呢，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体现的是一种团结和包容。那这把锁其实实际上啊，就是它是由六个部分来组成的啊，就是它是意志类的， 它传统的是九个部分， 它传统是九个部分、 哦、对的。 然后呢这几个小学生因为他们要打印的时候把它剪成了六个部分， 是的、 嗯、然后也是这样的一个创新，获得了国家产权局颁发的这样的一个专利证书、 嗯、 而且他们才读小学， 嗯，很酷。 对啊，我到这么大了我已经20岁了、 嗯、 都没有拿到任何一个国家产权局颁发的我的专利证书 啊、 哦，除了我的 是的，您现在20岁了，对不对？等您到120岁的时候，可能也不能。 除了我的年纪造假证书之外。OK，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有猜到吗？另外的两个中国四大这样的益智类游戏。 嗯，无理文豪的兔子姑娘特别聪明，她说了七巧板。嗯， 答对了。 恭喜。 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有那些年说还是王爽的声音好听。好受伤的。太过分了， 让我们去哭一会儿。OK， 肖康说了，说益智玩具有麻将， 麻将可能是不在这个题眼里边吧、嗯、 对， 因为麻将有点复杂。那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麻将怎么玩啊。 啊， 一般你是真的要 嗯 是吗？麻将其实我觉得有点太复杂了，因为你要经过一套系统的训练，而且你要经常锻炼，你才能够真的达到那个水平。 嗯，而且中国的这个四大益智玩具其实是指这个玩具本身在玩的时候就有一个益智的效果、嗯、而不是说麻将这整套玩法。 嗯， 你如果说是这样的是益智玩具的话，那可能就所有的游戏都是有益智的效果的，对不对？ 对。 那我要公布正确的答案了，中国四大益智玩具由鲁班锁、华容道、七巧板还有九连环。 嗯， 九连环大家记得是什么吗？就是那个，我记得我以前上中学的时候其实是玩过的那个的，好像初中的时候就是九个环锁在一起、 嗯、 你需要把它就是九个环分别拆下来，嗯，然后或者是再把它串上去。 但九连环不就是它的一个环，然后上面有一个小口吗？你最重要的不是要找那个口吗？ 以为是扣钥匙呢。不是靠蛮力的，它大概是需要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弯弯绕绕，然后才能把那个环取下来这个样子啊、 嗯、 啊！ 这种东西我觉得在我的手上永远都只有一个下场， 嗯，扔掉 坏。因为我真的不是很会玩益智类的游戏。 我也是脑子不大够使。 是这样吗？ 嗯 嗯。 然后你知道九连环我一直在想什么吗？ 什么？ 一首歌曲。 砸碎它吗？嗯， 一首歌曲 是什么？ 九连环，你没有听过吗？你没有听过这首歌吗？什么歌来着？ 嗯， 叫什么来？什么九连环？一首歌，想不起来。大家告诉我好不好？你们告诉我是什么歌曲？我回想起那个歌词，我就唱给大家听。又恐吓听众。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小学他研究的这个 3D 打印课程，让小朋友们研究鲁班锁，不仅可以让他们了解中国传统的这个榫卯结构，也可以激发学生创新思维，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且小朋友们还通过这门课程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锻炼了自己的思维方式，最终获得了这个国家专利。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小学时代最容易实现的一个小小的梦想，是拿到长大的时候可以容易去吹牛。 嗯、 我小的时候啊， 没错 ，3D 打印课程那可是拿过国家专利的，是不是听起来很厉害的青葱岁月？ 很厉害。那这群小学生的新闻分享给大家、嗯，同时今天的第一个时段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什么时刻你觉得自己长大了？一首歌，我们一会儿回来。 嗯。 Mango, mango, 沙巴巴迪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轻轻一夹，咖喱咖喱啦，咖喱咖喱，香蕉木瓜，榴莲臭臭配香茶。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早间节目微微一笑，那欢迎回来。在刚刚一条小学生的新闻之后呢，我们要在接下来的这几条新闻当中给大家讲一些伤心的事情。我觉得 是的，在伤心之前我还是想回忆一下，看都有谁来了好不好。其实有很多这个老朋友莫名其妙的今天出现了。老荣聊创业是不是很久很久之前出现的朋友？ 很久很久出现的朋友， 然后他说了九连环，这是他猜中的一个答案哈。包括叶晨也来了，叶晨说珊珊好，叔叔好，你俩调位置啦。是的，我们俩调位置了。然后刚才提到九连环，你不说放在你手里只有坏吗？屋里文豪的兔子姑娘说九连环可以一刀砍。怪不得你今天放假了呢。 我记得《甄嬛传》里面还有一个情节是可以往地上砸，对不对？ 什么情节？ 就是他不是有一个什么国，又是异域来的那个王吗？不是，然后就给了他一个玉的一个九连环。 义渠王 不是义渠王， 义渠王是另外一部孙俪就是娘娘的电视剧是吗？ 是的呢。 那异域来的一个什么王？ 就是一个萌是 义渠是芈月传， 是 对不对？ 我知道，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反正总之就是他给了他一个玉的九连环。 我知道，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就是来挑战那个他们的国威， 对， 然后要挑战能人异士，谁能把这件事情解决，还是谁能把这个益智玩具打开，对不对？ 然后龙也不是往地上一摔，就是你只是让我 打开这就解决了呀，是吧？ 对啊， 这么暴力吗？你这么意气用事吗？你知道刚才我不是提到九连环那首歌吗？记忆那点事儿，还有叶晨都说了，这是山路十八弯，算了，这么难的歌我就不唱了。 关键是你脑子里面为什么就是没讲到一个名词，你都能对应出一首歌来呢？ 我特别容易对应出一首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中华曲库是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可以给你一个这样的惩罚。 咱们来试一下吧，好不好？就比如说，就是咱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告诉咱们一个 随便打个啥， 对，随便打个词儿，然后咱们看看我和水水能不能想到一首歌，好不好？不知道有没有人敢跟咱们玩这个游戏？谢谢风爱我必走分享了，主播为什么每次都分享啊？ 爱你， 真的特别特别的感动。 你知道，就是比如说，我觉得你最好的标签就是不记歌词的中华曲库。 就是我会告诉你，哎嘿，就那首歌，那首什么歌来着？ 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九连环。 OK， 那继续要和大家分享啊，就比如说你觉得你在哪一个时刻突然长大了，然后呢现在你也可以发一个比如说词语或者你喜欢的事情给我们，然后我和珊珊来接一接歌，对不对？ 好的。 那接下来呢比较伤心的 这黄河，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高粱收了。 你连黄河大河唱都要进哒哒哒哒哒哒吗？ 就是一时间想不起来嘛。 你确定吗？黄河大河唱。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哒哒哒哒，万丈高，想到了万丈高三个字。那高粱收了。 OK， 黄河 差不多了，好不好？黄河会了，开心吧？这是兔子姑娘给的黄河。咱们这今天的节目哈，随时开放这个挑战课程，也就是你们提到一个词啊，我们俩就开始唱一首歌，只要你们愿意听啊，不要被吓走，好不好？ 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我们节目之前的新闻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一只猫？然后呢，这只猫是在英国生活的。 是的。 然后呢，它是一对叫做泰恩。 兔子。 对。 小兔子乖乖， 把门儿开开， 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什么莫名其妙的声音？ Okay， 好吧，咱们还是从兔子聊到猫吧，因为这是刚才兔子姑娘提到的一个词哈。兔子，她是兔子姑娘嘛。然后咱们回到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31岁的猫这条新闻来。 简而言之就是，它去世了。就是珊珊之前在报道它的时候，还就是它还很健康的度过了它 31岁的生日。 然后这只猫是在今年的9月14号的时候，然后报道说它就是去世了， 因病而亡是吗？ 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最近我身边突然多了很多动物的话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这个周末会去领养一只狗。 嗯， 然后我就和他产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 嗯， 我就说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根本不可能去给 照顾好 他， 是吗？ 然后我觉得，但是。 你用的词汇稍微有点夸张了一点，晕水，就是你知道按照我的这个理解哈，你现在之所以不去领养一只狗，可能是你现在没有时间和那个精力去照顾好它， 那就是你没有办法给它幸福呀。 对、 嗯、 你是把狗狗当成恋人那样，是吧？你不要和这个女孩在一起，因为你现在的能力不能给她幸福、哦、是这样 吗？但是我这个朋友他给出的一个理由我觉得也非常有说服， 嗯， 说服力，他说 说服力， 但是总比这只狗狗现在生活在一个100多只狗一起生活的很脏很乱的狗场要强。 嗯，它已经相对幸福了。 嗯， 是吧？ 但这样的理论好像不是很适用于在恋爱身上，对吧？ 对的。 嗯，就是宁可没有嘛，对不对？ 把它就是解离单身的苦海，然后总比让它在这个单身的苦海当中独自漂泊要强一些，所以给它一个80分的恋爱，这样是不适用的，对吧？ 我觉得是不适用的。 可是狗狗这件事情我也在想，因为好像是咱们现在比较年轻，然后工作都会特别忙，工作节奏也会很快，自己的时间已经很少了，偶尔休息的时候就很想自己休息一下嘛。 嗯、 啊，满足一下自己的那个小小的各种各样的小心愿，然后小放纵，可能真的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照顾一只狗，而且狗是蛮需要跟人进行情感交流和互动的一种动物。 对， 那大家觉得 它和猫还要稍微的， 因为猫根本不想理你啊。 嗯， 猫就是自己很高冷，自己活得很开心啊。所以说大家觉得呢？如果是比如说刚工作的人，你的朋友他的那个工作状态紧张吗？ 紧张， 比较繁忙的人。 对， 他适合去领养狗狗吗？ 你知道我觉得现在城市里生活的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嗯、他们每天只有2次和主人就是一起出去玩的机会。 嗯， 有的时候还会因为主人上班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会缩减。 嗯， 然后他们每天干的事情就是主人睡觉了然后他们睡觉，主人上班了他们独自在待在家里。 嗯， 就每天和主人待在一起的时间不过就是2-3个小时吧。 嗯， 我觉得， 你知道我有时候觉得狗狗特别特别的幸福在于我在电梯里的时候，就是如果你主人能够给他倾注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的话，他就会蛮幸福的。 哦，狗狗的那个幸福是不是写在脸上的？ 太可爱了，你知道吗？我在电梯里的时候，每天早上我去来上节目嘛，然后我在电梯里大概可能6:30到6:50之间，然后就会碰到一个就是姐姐，那个姐姐每天早上都会出去晨跑。 嗯， 基本上我10天会有8天碰到她啊，时间就是相同那个时间轨迹吧。她会带一只狗狗，那只狗狗很可爱，应该是泰迪吧。 嗯， 就是在电梯里面的时候，这狗就这。然后就一直在围着我们绕圈圈，对，一直在围对狗动，一直在围着我们绕圈圈。我就说他在干嘛呀？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我不了解狗狗这种状态，你知道，我觉得他可能是就是焦急。然后那个姐姐就说他是很兴奋， 他 等着电梯门打开那一刻，就是唰瞬间跑出去。 嗯， 而且我最开始以为这只狗狗会直接跑出去，后来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细节，就是电梯门打开那一刹那，他会抬头先看一下主人，得到手啃了，然后唰再跑出去，你这就很萌。就每天早上碰到它的时候就会觉得心情蛮好的， 是吧？ 所以狗狗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一种动物。咱们今天下半个时段8:30到9:30也请到了一个画动物的画家，到时候可以跟大家还有跟他一起聊一聊大家对于动物的一种理解，喜欢狗狗的什么，又喜欢猫猫的什么。 但你知道，然后我就问我这个去领养狗狗的同事，我说你为什么要去领养一只狗狗，然后他说是因为他从上一只狗离开他的这个悲痛的心情当中逐渐走出来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当时他们家狗是一只萨摩耶。 嗯， 然后说他在巴黎的时候知道他们家的狗， 想起了各种表情包。 对，然后他说他在巴黎的时候知道他们家的狗得了什么胰腺炎。然后他就说他就马上买了机票准备回来。 嗯， 然后在马上要上飞机的头一天晚上，然后他接到他妈妈的电话，就是狗狗去世了。 嗯， 然后他没有任何夸张的就跟我说，他说他在房间里哭了2个星期。 嗯， 然后朋友轮流来照顾他。 嗯， 然后他说他那个时候就发誓他再也不要养狗了。 嗯， 然后我就说那你现在在干嘛？ 嗯，他走出来了，所以想领养一只新的狗狗。 对， 嗯， 我觉得这也是。 那我觉得不要拦着他啊。 不拦着他呀。 对啊，对啊。嗯， 他现在那只狗狗应该在他家了，马上就要在他家了。 开心，祝福。 OK， 希望他可以找到一个新的恋情。 那另外一个比较就是伤心的消息呢，就是 为什么大周六早上你要让我伤心呢？ 因为其实 为什么 这样伤心？ 怎么还能接上呢？ 天赋 靠天赋是吗？我看到了在咱们的直播间这个平台上面哈，播出了一张熊猫的照片。 对，第十一届亚运会盼盼就是那个吉祥物熊猫盼盼的原型叫做巴斯。 嗯， 它是也是在这个月的13号，也就是前几天，然后呢离开了我们。然后它其实实际上37岁的熊猫的年纪也相当于人类100岁的这样的高龄了。 也算是高寿才离开人世的熊猫宝宝，对不 对？ 对， 然后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就是巴斯特别特别萌的照片。 好呀，好开心。 就是熊猫的照片真的是 哇， 没办法。 这是他今年过生日的时候，2017年年初过他的这个37岁的生日的时候拍的一张庆生的照片。 我突然发现了他这个巴斯的名字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 是什么？ 他被领养，他被捡到的时候是在巴斯河旁边，是不是？所以就以此命名为巴斯了。我答对了。是不是？老师，你奖励我什么呢？ 珊珊，我觉得你有一个技能非常棒。 什么？ 每一个答或者就是每一个看过答案的题都能把它当做第一次。 那当然了。 但是我刚刚突然反应过来，其实成都人就是四川人说这件事情好，他们就会说拔丝。 好拔是好舒服 好 拔丝、 哦、 是吗？所以那个河有可能是这么来的。 所以那条河的名字叫做舒服河。 以前就老跳进去洗澡，发现那个水温刚刚好，然后就取名叫巴士河。后来就是用普通话音译过来巴斯河，是吗？ 是用英语的 bus 译过来。 公交车河。就是形容了就是水运在人类的传统的劳作当中的一种运输工具。 你知道英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小镇因为简奥斯汀而出名，就叫巴斯吗？ 我不知道。 然后它在英文里的单词就是那个洗澡的 bus。 啊，洗澡的那个 bus 是吗？我还以为就是公共汽车那个 bus。 没有，是 bus。 read after me。 bus bus bus 好点没。 你的 洗澡合适吗？ 张的有点太大了， 我嘴大 吗？就感觉你收不回来。 可是我嘴就是很大呀，嘴大吃四方、 okay. 好吗？ 我们再来看看，你看当时他为大家去做篮球的扣篮的表演，就是一只很萌很萌的熊猫。 是的，他其实是当时被人们发现之后，然后送到了这个开始去养育他，在这个园子里面学会了很多才艺，比如说投篮啊。以及各种各样其他的表演性的杂技才艺，所以后来是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这个才艺的时候，也是萌翻了全国的观众。 必须萌翻。 对的， 熊猫出场全部人民拿下。 而且当时他其实在这个出国表演的时候也是吸引了非常多非常多的注意力。不管怎么样，关于这只熊猫咱们还是有很多的回忆的。 我们总是要在离开或者是告别的时候，才会发现它的美好，对不对？一首被驯服的象送给大家，一会儿进入我们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一会儿见。 总是这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屈辱。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那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早间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分别是，首先呢，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在那里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看到我们早上的直播了。那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进入这样的一个房间，然后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进入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和珊珊的直播了。 是的， 还有我们全天的节目。 我看到了刚才在花椒直播直播间有一些新朋友进来哈，而且还分享了主播，所以就特别想问一下大家，你们点关注了吗？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点个关注哈，因为我们是每天的这个日播节目，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都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陪大家聊一聊天。如果大家早上有时间的话呢，欢迎随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那另外呢，今天的话题呢，其实你喜欢什么小动物，我们在8点半的时候请来了一个会画动物的画家，到时候可以跟他一起聊一聊观察动物的角度啊，对于动物的一些理解。在这之前呢，这是我们翻滚朋友圈的一个时段哈，继续跟大家分享一条特别有趣的资讯。 那就是在肯尼亚，出现了这样的两只白色的长颈鹿。 哇！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图片啊，是不是感觉有一种就是科幻穿越的感觉？ 我们看到一张图片，是在一个就是原始森林里面，全都是就是绿野仙踪的那种感觉，然后有两只纯白色的长颈鹿，大家可以想象吗？纯白色的完全不带任何颜色的长颈鹿就是站在那里，其实让我想到的是就是宫崎骏动画电影里面的一些画面啦、它很像那个就是自然神的那种感觉，你觉得吗？因为自然神就是那种脖子长长的嘛，然后有点就是那种半透明的状 态。你看这张， 是的， 我觉得这张的这个对比才真的是很，就一只正常的带斑纹的长颈鹿和这只白色的长颈鹿、然后旁边还有一只小的白色的长颈鹿。那这两只长颈鹿是在肯尼亚的国家公园发现的啊，然后看到的人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说怎么会有这样的颜色的长颈鹿呢？之前其实也出现过另外的，就是据史料记载啊、之前大概是在几十年前也出现过这样的一只白色的长颈鹿，但是并不多见啊，就这样的长颈鹿确实是，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实际上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这个平台上，有一个叫做亚和的听众朋友啊、在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在聊我们刚刚聊到的那个益智类游戏的话题，他说感觉九连环很像头叉呀，他说小时候在门口2元店买了一个九连环，我捣鼓了半天，有些圈圈就拧在了一起，再没有分离。我一直怀疑是那个九连环质量不过关。 就是不管你怎么想，你开心就好，好不好？就小时候那种益智玩具，我也从来没有玩明白过。就是九连环，我也很少把它弄下来。而且其实就是在我的那个教育背景当中，会不会玩益智玩具没有那么重要，你知道吗？因为考试就不会真的给考，他又不会真的给你考那个九连环，你会不会拆下来？ 他顶多考一些相关的原理，就反而那个题会做，但是实际上并不一定真的会玩这个益智玩具。 但你知道，如果我有小孩的话，做题和玩益智类游戏，有的时候如果我从感情倾向上来说，我会觉得其实会玩益智游戏可能更厉害。 小的时候肯定是啊，那你小的时候要考试啊，小的时候都是没有选择的嘛，对吧？咱们现在长大了，可能更希望自己的小孩会玩，但是如果他花很多的时间去玩益智游戏，然后明天就要考试，你肯定也不让他玩啊。 好像是啊， 对吧？ 听起来 怎么突然间这么悲伤呢？无奈、生气、气气。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来看一则，就是更悲伤的消息，好不好？ 哇，为什么？ 就是 那是周末雨水。 我们来过一个感伤的周末嘛，好不好？哎， 关于白色长颈鹿这个，它应该其实是一种某种病变啦。 其实动物的病变很多时候会产生非常漂亮的肤色。 是的， 比如说之前粉红色的海豚，你有看过吗？ 我没有看过。 就是因为病变，那只海豚呈现出粉红色。但其实实际上这样的一只长颈鹿最近吸引完眼球以后，大家也开始纷纷的关注，就是在非洲的长颈鹿的生存状况。目前来说的话，其实长颈鹿比起大象来说还是会稍微好一点。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就是至少人类对它没有直接的这种，比如说象牙或者是 想去伤害的这种欲望 的需求。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这个白色长颈鹿的出现其实也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所导致的结果， 是白化病了。其实、就是、 对的，就是白化基因会减少形成体表颜色的色素沉着。其实它与白化病有一点点细微的不同，就是这个白化基因不影响眼睛的颜色。就是它的只是皮肤是白的，但不会改变你眼睛的颜色。白化病可能在动物当中的白化病是影响眼睛的颜色的。 我在想人类的白化病是影响眼睛的颜色的吗？ 我不确定，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好像是影响的。 应该是影响的。 我稍微回忆了一下身边就是之前遇到过的有白化病的朋友，好像眼睛颜色不一样。 会比较浅是吗？ 对，一会儿我们查一下吧。我们秉承着科学谨慎的精神，好不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这种病变类的动物，它可能在自然环境当中生存的时候，不太符合优胜劣汰的那个进化论。就如果它真的是皮肤发生了一些颜色变化的话，可能是不利于它生存的。因为就是这个动物的皮肤是什么颜色，是与自我保护有严密相关的关系的嘛。你比如说变色龙，它为什么可以变色？是因为它要适应随时身边的环境，然后不易被它的天敌发现它嘛，它容易躲藏。 所以世界上有不会变色的变色龙吗？ 应该都死掉了。真的就是 吓死了， 就是优胜劣汰嘛。你看像比如说长颈鹿肯定也是有天敌的，如果是在完全野生的环境下，周边呢全都是比较有保护色的这种它的同类，它如果是纯白色的话，就可能真的比较容易被天敌发现。但是它们会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地区，比如说如果是那个树，就是掩盖物，在北极吗？或者是白桦林，是不是其实也可以，对不对？ 吴珊珊，你判断一个树的颜色，就是通过它的名字来判断，对吧？ 白桦林不白吗？ 白桦林是白，但是没有那么白了。 但是没有纯白的树啊， 没有雪地白啊，你看雪地就很白。 能让他们在树里生存吗？它是长颈鹿，哎，能不能不要让它去雪地和北极？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白色长颈鹿，他们会在自己的生态系统当中找到一个自己合适的位置了，而且其实人类会对它进行保护，因为是有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嘛，对不对？然后可是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灵兽的感觉，因为我跟水水看到的时候都是一种哇好美的那种第一反应。 大家如果看过一部动画片叫做《幽灵公主》的话，应该会记得宫崎骏在《幽灵公主》里面所就是描绘的那样一个自然神，那个死神的那个样子，其实就是一头鹿嘛。 对，鹿的形象。 你知道，就是我最近发现关于动物的冷知识也好，还是说关于动物的一些资讯，有的时候真的很能戳中我。比如说之前就是在很网上很流行也传了很久的那个，就是听不到任何别的鲸鱼说话的那只鲸。然后比如说我刚刚突然想到，有没有那种不会变色的变色龙。你说在动物界，如果我就是一只特立独行的动物的话，是不是除了付出代价之外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我觉得您追求的动物观特别的另类。就真的可能不符合进化呀。 OK， 好，那你知道有什么事情就是更不符合人类的进化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吗？你猜一猜。 就是这个答案，你的问题真的非常的难回答。你知道吗？ 我觉得就是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上，你觉得有哪几次飞跃？ 哪个方向的答案？嗯、 都可以了，随便聊一聊。 那我不想跟一个酒鬼 我们放松聊一聊，放松聊一聊、 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上、有什么飞跃？ 嗯， 那肯定就是从非直立动物变成了直立动物啊。 对，然后呢？ 然后还有什么？ 然后紧接着是不是就进入了采果果的时代，对不对？然后就开始采果果吃，然后有火了以后有熟食，然后 这跟进化没有特别大明显的关系。 然后我觉得其实最关键的 就是人类社会的演变嘛， 好，人类社会的演变，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类发明了一种休息的机制， 不上班是吗？ 叫做休年假，你知道吗？这个在人类的进化 无聊，你这答案会绕得太远了，要晕水。 非常非常的重要，嗯。那其实最近有一条消息是这样说的，说88%的白领在休年假的时候还要兼顾工作。 你从人类进化演到这儿，你害不害羞？我就问你，你尴不尴尬？ 我不害羞。 你觉得自己的逻辑顺吗？ 我觉得很顺啊，你要我再给你理一遍吗？ 而且还特别一本正经的，88%的白领。 哎，我觉得我这个逻辑没有问题。 行，你厉害，好不好？ 接着往下走吧。 林夕分享了主播啊，谢谢林夕。还有兔子姑娘说她要出门了，祝你今天一切顺利哦，加油！ 一切顺利，周末快乐。从去年的这个调查数据来看啊，就是88%的白领在休假的时候还要继续的兼顾工作，而在城市当中，上海的上班族是请年假最困难的一群人。然后哪一个行业最忙碌呢？那就是金融业，没错，因为金融业赚钱嘛，对不对？然后呢，金融业是有38%的人都没有把年假休完的。 他们是休不完年假是吗？其实就是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把年假休完。 对， 然后被工作占用自己的休假时间。 没错。那从事的行业的年假的申请的困难程度呢，依次是这样排列的，那就是金融、房地产、互联网、培训行业和商业服务。那从事的岗位上来说呢，就是第一难请假的就是产品研发、工程开发和项目管理岗位。第二是人力资源岗位，然后第三是财务岗位。 都是听起来就非常辛苦的岗位。 对，所以说如果你想年假多的话，千万不要选择这样的工作和岗位。 那有趣的事情来了，工作的城市哪三个城市是休年假最难以及休年假最休不完，然后各种申请年假不容易的三个城市呢？前三名。 这三个城市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北上广吧？ 是的呢，上海37%，广州29%，北京28%的人是休不完自己的年假的，年假没有休完的一个占比。 那工作甩不掉88%的白领在休假当中还得工作，通过什么样工作呢？比如说会通过手机处理工作，64%的人表示他们会通过手机来处理工作。我最近真的有的时候就是工作的时候啊，看到手机我就觉得很烦。 为什么？ 你知道，就是我上班终于上出了一种就是回家就想把手机扔在一个角落，然后两三个小时不要理它的冲动。 因为手机的讯息太多了，什么工作信息？ 因为你只要一翻微信，你就会发现有工作上的事情。 然后我后来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大家知道这个手机上会有很多工作信息，然后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会那个，你知道这个人会给你发工作的信息，你就算看到了他微信不想点开，有这种情况吧，就不想点开的点在于我当时此时此刻并不想回复工作类的信息，可是我又怕我回头就是点开之后我回头会忘记我看到了这条信息，所以我干脆先不点开，这样他有未读标识嘛，是不是？然后可是当你跟他又在这个共同的好友群里休闲群里冒泡的时候，他就会艾特你说你回我信息，是我最近经常碰到的尴尬事例。 有一天呢，我有一个朋友，他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呢我就点了一个赞，然后呢下面就出现了一个留言说，云水，你居然在别人的朋友圈下面点赞，你也不回去回复一下我的微信。我一看留言的人是吴珊珊。 这不是唯一的事儿吧，有一次我给你发什么信息你根本就没理我，好像说明天节目的事儿啥的，然后后来你就在我们那个就是世界再大我们好好爱的小群里面哈哈哈哈哈，我当时就想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什么呀哈哈哈哈哈，我当时特别想回复你，你知道吗？就那一瞬间我按捺住了自己，我想算了吧，你也算是压力挺大的。我就让你休息5分钟。得亏你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回复了我微信，如果你但凡2个小时以后再回复，我就真的再会在群里艾特你。 你知道其实能够只带手机出门去休个假度个假然后就能处理工作的人已经算很幸福了， 非常幸福了。 因为有41%的白领表示他们需要携带电脑在途中抽空办公。 嗯，你知道就比如说坐高铁的时候发现一个最有趣的现象， 你知道我最近很想把电脑 砸掉吗？给我好不好，我帮你处理一下。 好。 坐高铁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商务座和一等座会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不在于座位还有这个服务上面， 是座位软度有区别对吗？颜色 有区别，座位的大小 有区别。 不是，是就是商务座的人通常会稍微的清闲一些，通常他们大多数是在躺着睡觉，就是你看像二等座的人，很多朋友是在纯粹顾通勤，就是我抓紧时间到达目的地就好了。一等座的人其实80%都在工作， 对， 非常明显。 我就是刚刚你说反了，刚刚你说反了，就是 我没有说反， 就是在我理解是一等座非常非常的忙。 对呀、啊，就是一等座一直在工作啊。 对对对，你刚刚说的是二等座的一直在工作。 我说商务座。 哦，商务座 是在休息，然后二等座在顾通勤，一等座的80%是在工作。 对，是这样的， 是吧？ 而且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飞机的头等舱也很忙。 是的。 就是我有做那种空姐的朋友就跟我说，其实实际上就是， 哎呀，你有做空姐的朋友呢，云水。 你知道昨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那篇文章写的真的很有意思。就叫做中年的高管的男人们都去哪里撒娇。 跟空姐撒娇是吗？ 就是那篇文章的主题思想就是现在已经做到管理岗位然后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财富的男人通常都选择在旅途的飞机上撒娇。 怎么撒娇？ 就是那种 Would you like some drink? Coffee, tea or coca cola?人家要橙汁吗？ 就是普遍有很多空姐都会反映，就是40岁到50岁左右的这样的高层的男人，然后到了就是头等舱以后就会变得异常脆弱。就是 怎么脆弱了？ 就是属于那种我找你看吧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逗。 什么叫做脆弱呀？这个形容词听起来太逗了，你知道吗？ Interesting 是不是很逗？就是说它会分成很多很多不同的类型然后每一个类型都会有那种就是整个脆弱到不行的感觉。 你知道刚才说到这个高铁上面大家工作的是会有非常非常明确的感受就每次如果真的坐一等座出行的话身边的人你环绕一下可能有4-5个人吧，总有2-3个是在电脑上辛辛勤勤勤勤恳恳在工作的人。 来，生活不能自理行，服务员，我要毯子，我还要枕头，帮我把拖鞋打开，这椅子咋都放得不舒服呢？不行，你快来看看呀，你快来看看呀，这个安全带太短了，你的毯子洗过吗？姑娘，你能帮我把箱子举上去吗？快来挂大衣，帮我擦一下手可以吗？咋还不飞嘞？这是生活不能自理行。好，紧接着品味卓越型。有什么茶？岩茶有吗？没有的话跟你们领导建议一下配一点这个肉桂好不好？等等，用我自己的杯子来沏茶。等一下，你要洗啊，你要把它洗干净。听说你们飞机上的热水壶从来都不洗的。 刚开始的时候是品味卓越型，现在变成了事儿的型了，你知道吗？再回到那个品味的感觉。 还是给我来一份Financial Times 吧。OK， 好，这卓越品味型哈。然后寻求安慰型。哎，服务员，你们几点飞啊？你说这晚点了，我到了该怎么办呢？本来都已经约好的接风酒，这样就直接改成夜宵了。呵，哎呀，又让我关机。人家都说了，其实手机根本就不影响。我做其他的外国的航空公司也没有让我关机呀。好，这是求安慰型。 事儿好多呀。 微服私访型。你们飞几班了今天？今晚上回不去了吧？你老家在哪儿啊？我懂，限流嘛，对不对？要不你问问谁是？ 问问谁是是吧？ 你要想象一下，这是中年男人在飞机上的感觉啊。 明白。 然后紧接着，然后每一次起飞都能够在前舱遇到一个就是这种娇嗔的中年男人，然后用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感情依赖。求安慰，求呵护，求关注。 其实我觉得这几种类型咱们都在生活当中真的可能会见过，也理解他们的那个发问或者是说话的一种心理诉求。 当然 如果是空姐的这种状态，就是他们的角度和他们的视角不同的方式去描述出来还挺有趣的， 是吧？嗯，那既然男人要呵护，我们就来一首 Superwoman 一会儿回来。 哈，超级女人。 咖啡的香味叫醒，想要找回每天早晨对我微笑着的你，还能够做些什么代替我的甜蜜？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 You are my superwoman、安静的在身边，无条件给我梦寐以求的温柔。 好，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微微一笑。那紧接着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条信息呢，是从此在微博的表情上再也没有抽烟这样的表情了。那最近是有确切的动作，在接到网友的建议之后呢，微博是从上周开始将自带表情当中的代号为酷的表情在国际的这个版本当中下线了。那之后这个吸烟表情将逐步在微博的 PC 和电脑端成为永远的历史。那北京控烟协会对此点个赞，同时也是期待腾讯等平台，就其他公司的平台嘛，然后能够尽快的撤下吸烟的表情。 也是为了号召大家不要再抽烟的这样一个举动，是不是？ 对，其实不管是电影电视还是各种各样的广告我们在就是整个的这个限烟的这个就是道路上是越走越顺的。感觉烟民的日子确实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我觉得好像就是烟这件事情真的是我们都知道它对身体是有损害的，可是我是非常理解很多朋友是有这个吸烟的需求的，对吧？然后慢慢的应该去想办法去跟自己的身体抗衡一下啦，走一个更健康的方式，让自己的身体更舒服的方式。 很真诚， 很真诚，对不对？ 很真诚，走心了。 因为我觉得好像的确也很难，你说你就不应该抽烟，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是喜欢抽烟嘛，这没有办法的，就跟我爸一样，我爸戒烟都戒了好几十年了，我也没法说他，但是可能还是会跟他去讲一下抽烟的对身体的坏处啊。 所以你弟弟抽烟跟你爸抽烟有关系，对不对？ 没有关系。 就两个人分别自由意志的都选择了抽烟， 可能会有相互的影响吧。就是潜移默化的那种影响。我弟弟抽烟绝对是跟叛逆期的时候开始抽的烟。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戒不掉了嘛，对不对？但是我相信还是有那个啦，就推荐一本书，叫什么书来着？如何戒烟，是吧？ 这本书能让你成功戒烟，好不好？ 这本书能让你成功戒烟，什么？ 我已经看了两遍了。 加油！ 加油！再看第三遍。 不管怎么样，以后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可能慢慢就没有抽烟的表情了。也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变得更加健康一些。 但你知道，就是其实不管是微博、微信也好啊，就是它所有的这样的平台上的这种表情。 比如说 emoji 的那个表情、啊、它都体现的是我们社会在很多很多方面的进步。 嗯， 你知道之前苹果在出那个 emoji 的那个表情的时候，它是没有那个黑人黄种人 什么 的、啊、是吗？那个肤色的，是后来有人提出来说世界上的人不都是这样的白色的皮肤，而且都不是这样、嗯、不是都是这样的，比如说金色的头发、 嗯、 所以说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比如说我在点赞的大拇指的时候、嗯、能有一个黑色的手，一个黄色的手、嗯、一个白色的手、 嗯、 然后渐渐的大家就习惯了说、嗯、每一个人发的表情是和自己的肤色相贴近的。 嗯， 然后比如说有一天你发现说不能够就是有吸烟的一个表情了、嗯、那可能就比如说小孩子他在发表情的时候他就看不到吸烟的这个动作了、 嗯、 可能对他就不接触烟是不是就更近了一步。 嗯，是的。 嗯， 所以说表情并不是一个小小的表情，它意味着更多的文化，更多的我们的想要去倡导的价值观。 对、 以小见大，是不是？ 就有的时候你摘除一个表情其实是在摘除一个人的一种习惯。 嗯， 对不对？ 好吧、嗯、对，就是已经养成这种大习惯的，已经长成参天大树的朋友们。 我跟你说，一般来说抽烟的人都不是特别在意抽烟的表情，那人在干嘛、 嗯、 因为就觉得说已经习惯了。 嗯 嗯， 好吧。嗯，来吧，抽烟这个事情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今天这个时段8:30之前跟大家再快速的分享一个小事儿，那其实也不是小事儿了、 嗯、 每个人都经历过，是一个大事儿，而且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军训。云水， 嗯， 你军训的时候印象是什么样子的？你还记得吗？ 你知道我在中国特别特别喜欢有一个大学。 嗯 嗯， 哪个大学？ 就是不用军训的有一个大学。 你们学校不用军训吗？ 不是，是有一个就是那种就是民办的一个那个大学，他们不用军训，华侨大学吧，好像是， 嗯， 反正就类似的， 嗯， 他们不用军训哎。 嗯，所以就是你喜欢他们的全部原因，只关注到了这个学校不用军训。 我非常非常抗拒和讨厌军训。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太苦了。 嗯 嗯，我不知道北大的军训是什么样子啊，就是中传的军训是属于那种我们人都还不熟， 嗯， 然后就是又刚刚背井离乡。 军训为什么需要彼此熟啊？ 因为我知道北大是上完一年就是课以后再 军训。对, 训对啊、哦、那就是你们大家都可以互相帮助了，然后都很熟了呀、 哦、 然后小圈子也形成了，该欺负谁欺负谁、 嗯、 然后该打谁打谁，对不对？ 对，这个价值观非常的正确。军训就是为了让大家养成各种小圈子，然后群殴。开玩笑的啦。 你知道我们在9月份开学的时候、嗯、我们是在斋堂军训，每天真的很苦很晒、 嗯、 然后还要抵御思念家人，然后朋友之间又不熟，然后每一个人见到都还要自我介绍的那种。 嗯, 嗯, 嗯，然后我觉得水水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军训的细节，可能是因为他还年轻，刚刚军训完没有多久，你会觉得你想到的都是那些风吹日晒的日子。 嗯，毕竟才刚刚军训完三年多嘛。 对对、 嗯、 三百多个月吧。 300多个月，你等我算一下啊。 100多个月是有了已经，你知道吗？嗯，但是我觉得其实军训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回忆的。 嗯， 包括像我们军训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同学是在军训期间发展出感情的嘛。 这个价值观真的是非常的正确。 然后当时发生的很多军训的趣事我都就是历历在目，就是真的非常的记忆犹深。我印象当中 记忆犹深， 记忆犹深，是真的，是真的。 记忆犹新吧。 啊，记忆犹新。印象非常的深刻。你知道有一次打军体拳、嗯、你知道吗？就是教练会教女生军体拳嘛，其实全部的同学都要学军体拳，好像是 啊,、 嗯、 啊。然后当时我好像在三连，就那个操场很大很大、 嗯、 可能就分成十几个连那个样子吧、 嗯、 然后四连有一个女生真的特别特别的棒，你知道棒到什么地步吗？然后她就是那种打军体拳的时候咱们不都是一二三四、 嗯、 然后教练会让你喊杀杀杀杀、嗯、这样的一个口号、嗯、对不对？ 对。 然后那个女生真的是声嘶力竭、 嗯、 就整个操场大家同步打军体拳，然后当其他的连的声音都熄灭的时候都已经杀杀杀这种，她是杀杀，就是每一招每一式都伴随着他就是长啸一般的杀声回荡在操场的上空，那是我关于军训最深刻的回忆。 对吧？ 对。而且我军训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心机，因为你知道那个就是军训那个鞋啊太薄了。 嗯, 嗯， 我知道，就是要买那种女生用的，就是

好，我是虽然从来没有养过任何小动物，但是其实对小动物充满了爱心，也非常希望了解更多小动物的细节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特别特别喜欢看各种各样的雕塑家、画家去画动物，并且把动物的整个的神韵都跃然纸上的水水。那今天呢，我们是周六，周六是艺术日，对不对？ 对的。 然后呢，我们为了让艺术更贴近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也是五花八门、旁门左道的，想了很多， 非常努力的，你知道吗？就刨艺术的祖坟的感觉。 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AM 九二七。FM98.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分别是您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您在花椒直播上可以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上可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这样的话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了，记得要点击关注哦。 是的，在各个直播平台上我都在看着你，我都在瞪着你。 没错，那 等着你来跟我们互动啦。 要介绍我们的老朋友谢尚进同学。 大家好，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谢尚进是非常厉害的青年藏家，也是 策展人， 同时也是艺术品的投资的顾问。那由尚进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朋友吧。 行，我今天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这个张连凤啊，他也是青年艺术家，然后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挺切切的，他特别喜欢画动物，而且是在水墨上面画。 其实不是他和我们的主题挺切切的，是因为 我们就着他长 得他来了，我们定了这么个主题。 而且不管怎么样，这个画面上是一男一女，看起来就和谐很多。 是。 然后今天这个上进在介绍，是我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张元凤的时候，整个人都比以往害羞了一点点。 对，有 有没有？来，元凤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 你跟上进的关系怎么样？ 挺好，合作 挺 好， 是吗？为什么上进今天这么害羞啊？ 没有，可能你看前几期全是男生，然后接着突然间平衡了，所以说，有点。就是小害羞这样的， 对不对？咱们四个人在直播间里有一种 double date 的感觉。有没有、 哎、你不要把我硬和你掰成一段好吗？ 这就是我的目的，是被你识破了吗？ 我看到就是在那个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这边，上进是说早安，然后娱乐也说的是早安。 等会儿上进不是在这里吗？ 对啊，他之前说了一个早安啊。 我觉得可以再这样，咱们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元凤的风格和作品，好不好？上进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我们从这张开始好不好？ 对啊，其实我刚才在来的路上，我在听那个听你们俩广播，不是刚才说到动物吗？ 对， 白色的鹿。我刚才就一晃，就有他的那个作品的这么一个，样子就在我脑海里。 白色的长颈鹿啊， 对， 这是我们今天找到的一条新闻，就是真的是在肯尼亚的一个国家公园发现了两只因为白化病变。而全身都呈现白色的长颈鹿， 是的。 然后再看，就是比如说你画的这只鹿，真的是有 除了脖子短了一些，因为他画的是鹿嘛，是不是？ 对，这是鹿嘛，那是长颈鹿。 对的，对的。其他的都很有那个灵兽的相同的感觉。 元凤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些画吗？ 其实我就是说今天过来呢，大家都说我们要聊动物或者是什么样，虽然我画了很多的动物，其实我都是在画我自己。对，我是通过动物有一点就是这个借物抒情的这个感觉吧。 在你的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呢？就所有的动物都是你的某一个这个角度的化身吗？还是说你经常画鹿？ 可能鹿会多一点，因为我觉得鹿是那种比较机敏的，符合我就是想表达的这种气质，所以其实之前也画过很多其他的动物，最后可能觉得这个是越来越贴近的，慢慢的这个形象会比较多一点。 如果现在我们四个人啊，就比如说我们做个心理测试，就是我们走进了一片森林，然后你看到的第一个动物是什么？ 你一说我就是鹿， 对不对？ 其实说实话，我也是鹿。我的答案 说实话，我也是鹿。 说实话，我也是鹿。 真的吗？ 七彩的吗？ 真的是。 咱们四个人是有多机敏的，就是把自己想象的有多机灵啊，这种感觉，自以为自己特别机灵。因为鹿真的是一种很机灵的感觉嘛。 你知道这个心理测验其实就测的是你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 对的。 就第一反应。 是一个很漫长的心理测试。对。哎，如果是你的观察的角度，你觉得 我们三个人啊，但是我们自以为自己是鹿嘛，在你的观察当中，用哪种动物来形容我们三个人更加贴切呢？比如说水水吧，你凭第一印象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水水，我觉得就是你说完以后，我觉得他是羚羊的感觉。 啊， 羚羊， 像美，像美，像个像个像个像， 总会被吃。 啊，是不是，羚羊除了机敏之外，还有一股就是冲劲儿。 嗯， 就很向上，很正能量，很阳光，对不对？你看一个踩着一个才能跳过去。 怎么又开始变成了斑羚飞渡了呢？ 就是羚羊的感觉，我觉得还是有点接近的。你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角度，我觉得它更加的那个，好像就是有白羊座的那种风格。 哦，对对对对， 嗯，更加正能量一些，但是它不是哎。 谁睡什么星座？ 我上身是白羊座， 你上身是白羊， 嗯，很准很准， 嗯。 然后呢？然后先说上镜好了。 上镜的话，我觉得像长颈鹿，可能因为它比较高吧， 脖子特别长， 对对对， 是吗？ 嗯。 像吗？ 那你那珊珊说一下我像什么？ 我突然觉得他很像， 我觉得他很萌。 嗯，是，嗯， 我觉得更像一种就更加萌一些的。 比如说呢，考拉。 对对对，是经常会笑的一种，嗯，然后带着淡淡的微笑，可能在我的印象当中更像某种表情包吧。 树懒、 无尾熊 啊，无尾熊， 哎，有点 ，是，就他有那种就是好，我不跟你争，就是那种感觉，对不对？ Okay， 嗯 啊， 嗯，然后珊珊呢？ 嗯， 珊珊我觉得像白孔雀。 哇，好美呀，啊！好开心， 好好好， 嗯， 对，一定要是白孔雀。 那嘉宾对于女主持人的谄媚都已经到这样的地步了， 是真的想问一下，白孔雀在您看来是有什么样的动物呢？ 是继续夸人对吗？ 对，我要去了解一下白孔雀这种，就是你知道孔雀还是一种就是蛮爱张扬的一种动物，嗯，虽然很美， 自作多情 是吧， 嗯？ 然后就特别喜欢开屏去吸引别人这种，但是白孔雀是不是可能跟它有不一样的特性？ 其实给我感觉就是一个，比如说孔雀站在一个树枝上的一个回眸，就是还是比较独立的感觉。我是这么觉得的。 哇，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你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画家，真的， 你 能抓住事物的本质。 说得好。 怎么了呢？ 我专门打了一个镜头，就是用我自己的表情来告诉大家，就是我现在 冷笑是吗？ 嗯。 冷漠。但是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下，就刚刚讲到孔雀这件事情嘛，就是其实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觉得孔雀真的美到我，是在一次我的尼泊尔的一个旅行的经历当中。然后当时我是在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里面，就是去骑大象。Sorry 啦，我以前骑大象 ，OK。虽然因为我在节目里一直都是反对骑大象和那个就是买象牙嘛， 嗯， 但是奇特旺就是那种你骑了大象进去以后，我就是在就是那个河边，就它有一条很大的河，然后在河边有一个树桩，然后那个树桩上就是独独的站了一只孔雀， 哇哦！ 然后它就是站在那个很静谧的一个清晨，就一个早上，就是那种草坪上都会有那种无数的白点，就是露水结在那个蜘蛛网上的那种清晨， 嗯， 然后那只孔雀就是自己就是独立的站在那儿，然后我们过去的时候，一下子它有点被惊到，它就飞起来了。 哇哦！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孔雀在低空是可以飞的。 嗯， 然后它一飞起来，我觉得真的好美啊，就是比动物园里开着屏的那种孔雀，真的美的太多了。 就首先真的是很美，而且我觉得水水描述这个画面，我们也非常的有这种画面感。 嗯， 但是我想问一下，在你以前的想法当中，孔雀是在高空飞的吗？你看。 孔雀 这个画面听起来也不是很对吧，孔雀就是在低空飞的。 我以前的概念我是觉得孔雀不会飞的， 不太会飞是吧， 就连低空都飞不了的。 哦，它是会飞的，嗯，是会飞的， 对， 嗯。 所以我其实还挺想问问两位的，就是在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细节就是会打动你们呢？就比如关于动物或者关于这样的景象。 嗯，是不是要说什么问题 陷入了沉默， 一般都很难回答。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人给他们有很多固定的模式或者是角度， 嗯， 然后如果我经常会去被感动的话，更多的是在一种自然的状态下，很可能他这个姿势或者是动作并不像摄影师捕捉的那么漂亮，但是他那种自然的感觉其实是非常感动人的 啊。明白了， 嗯， 比如说刚才袁峰画的那张鹿，其实也并不是说鹿伸长了脖子然后在田野当中等待的画面， 嗯， 也不是他各种各样的，其实他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回头。 嗯， 哦，你喜欢这种自然的感觉。 对， 哦， 嗯。 上镜呢， 其实我刚才忽然间就飘到那个 那 孔雀，高空中的孔雀， 对，还在飞着呢，还没落地呢， 低空中的，嗯，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啊？ 嗯，其实我挺喜欢熊猫的。 啊，你喜欢熊猫？ 对对对，我觉得它真的特别萌。我上次在那个成都，不是去看熊猫吗？嗯、我看那么多大的小的，真的越小越萌。 嗯， 所以其实我的脑海里真的，我也挺喜欢，就是比较喜欢熊猫。 嗯，而且刚出生的那个熊猫，其实只有手掌那么大。嗯、 对，其实刚出生并不是特别好看。 对，它像老鼠，其实。 啊，对，有点像，有点像那小猪。 啊，对对对对对， 对， 就是那种肤色的感觉，它完全没有那个白色和黑色的毛。 对对对，然后越长越可爱，越长越猛。嗯。 所以你最喜欢的动物是熊猫，你也蛮像熊猫的，其实。 谢谢， 是看得出来， 有那种就是可居的感觉，你知道吗？ 对， 因为我觉得熊猫，我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就是熊猫吃竹子的那个视频，嗯、那个视频真的是要逗死了。就是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去搜一下熊猫吃竹子， 嗯， 三分钟，我目不转睛，我就盯着看它吃了三分钟的竹子。你知道熊猫有多厉害吗？就它吃竹子比咱们吃甘蔗厉害多了， 嗯、 就是它就莫名其妙用牙一咬。然后那个竹子棒就是在撕开，把那个竹子就像那个就是劈开就是焰火一样，把所有的竹子的那个外壳全都撕掉了、 嗯、 啊，然后再开始咔嚓咔嚓咔嚓咬中间那个竹子芯儿、 嗯， 然后吃完之后扔掉，再来一个，然后咬一口，然后开始剥皮儿，然后开始吃，巨萌！我就是强烈推荐你去搜。为什么你今天看我讲竹子吃熊猫？不是熊猫， 竹 就是看熊猫吃竹子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你脸上流露出一种就是老汉的表情， 是这样， 就是老汉的表情，对， 父爱般的慈祥， 就感觉看的时候，嗯、 因为珊珊特别会学，就是动物的那个表情，你有没有发现？ 对，我没有学动物的表情， 就是珊珊每 次自然的 就 流露 了，我不需要再看亲戚长了。 对吧？他学袋鼠学特别像， 来一段。 没有，就是我是不是跟他讲袋鼠？我有次是跟他讲什么呀？哦，讲袋鼠，哎，我是讲袋鼠的事儿吗？ 对， 去澳大利亚玩完回来之后、嗯，是吧？就是袋鼠，它其实萌在于它的眼睛比较大嘛，就尤其是袋鼠啊、鹿啊这种，就是所有的动物都是很像的，就是它其实五官没有什么表情，它就是很呆萌，然后。眼睛瞪很圆，就这样子。 嗯， 我是羊叫很像。 来一段，想不想听？ 你把两个嘉宾请过来，然后这个节目整个过程都在给自己 Q 技能和才艺，这是怎么回事、啊？ 把两个嘉宾请过来，嘉宾们没有想到。 把两个嘉宾请过来听。 对，在十分钟以内，首先女主持人需要就是嘉宾赞美他像什么动物，白孔雀是什么样子，然后跟他学羊叫。真的，咱们一人学一种动物叫。 又把我拉进来了。 哎，刚刚你们还记不记得刚刚？ 作为一个画家，你经常观察，他是不是后悔上这个节目？ 对呀、啊，我们不要学动物叫了。我觉得还是问一下缘分。就比如说你在整个的、嗯，比如说在观察的过程当中，你会和珊珊一样也观察到这么多这么多的细节吗？ 嗯，其实我觉得我去。您是讲说我为了画画去观察、 啊、是 吗？ 就生活吧，因为艺术家的生活不就是艺术，对不 对？ 对 对对、嗯，我觉得还可以。如果说他那个真的有特别可爱，或者是特别打动我的那一面的话，我会比较喜欢那个瞬间的。 嗯 嗯。 哎，您平时画画的时候是怎么去画那个动物？视频想象，还是真的去写生，还是看图片之类的？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画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内心里边首先要塑造它的一个形象、嗯、比如说我画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会觉得这个动物什么样的角度、嗯、或者是什么样的眼神能够就是更贴近我这种感觉、 嗯、 如果塑造好了以后，我会把它画出来。因为它不像西方绘画一样，西方绘画可能更多的是哎，你说画一个鹿，它可能会拿一个速写本去动物园、 嗯、 去画一张的话，这样是会比较生动的。但是在中国绘画里面，自古以来它其实是没有写生这个概念的 啊。明白了、嗯、 什么中国绘画里面没有写生的概念？ 对，你刚才入去了吗？ 他已经出去了。 没有，我刚刚一直在看，就是袁凤的，我在就是屏幕上其实也一直在 看他的作品。 就比如说你看他画的大象， 嗯， 然后你再看他画的马， 是的， 是吧？ 对，我觉得很美， 感觉都很像他哎，觉得 有一点，有一点， 是吧？ 嗯嗯。刚才袁凤分享的是，就是中国绘画是没有写生这个概念的，嗯，就是画家先在自己的心里去构想，去塑造一个形象，想好了就画。 更心酸一个感觉。 对，其实在中国古代，他无论是一个山水画家或者是一个画鸟画家，他都没有说我去外面写生或者怎么样。比如说他是一个画山水的，他会去某个山里面一待个十天半个月的，然后等他回，他在那边做的就是完全跟绘画没有关系的事情，就是游山玩水，喝酒啊，或者是弹琴，然后回来以后就去画他这个山里的东西。然后很可能画完以后，你拿着这个作品去山里找的话也是没有的，因为他画的是艺术家内心的这个山 心境。 对， 心境。 可是我看到您的作品里表现的，比如说这个象啊，这个马啊，这个鹿啊，其实还是挺写实的。 对，因为你毕竟你要画一个动物，你还是要像它的。 但你们可以关注到一个细节，其实他在画动物，他会画那个线，其实是我跟他聊过，是一种其实在一种完整，在一种破坏的一个过程吧。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你刚刚讲到这个我还真的没有听说过。就是如果是中国古代的，比如说我们古贤人，他们在画画的时候，他们是凭借比如说内心的那个感觉去画的话，其实这个感觉好像还挺一脉相承的。就是我们永远在表达的是一种心理的境界。 对， 对，心境，就是心境。 就是动物其实也是一样， 是的，画的是心中所想，而不是眼睛看到的东西。 对，然后最后你会发现鹿最能代表你的心境，是吗？ 对，鹿啊马呀这些。 你排除的时候是怎么排除？特别想知道。 先排除了两条腿儿。你看鹿啊马啊象啊都是四条腿的嘛，喜欢走得稳当的。当时是怎么选择路呢？最后是 其实我不是这样，其实不是排除的，其实就是你会想表现一种感觉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很快就会闪出一些就是跟他气质啊状态比较接近的形象或者是动物。其实很可能我都没有想到说我到底是画一只鹿或者是画一只象，很可能就是觉得哎这样一个眼神或者这样一个回眸就对了，然后把它再收拾成一个动物就可以了。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我们又聊着又聊成艺术了啊。就是珊珊挺担心，就是比如说我们聊着聊着，然后聊成绘画创作了，然后大家可能就会不知道说，哎，那这个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那你觉得就是如果是通过画动物的这样的就是一个创作的话，再作用到生活，你觉得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改变吗？就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话题。 你是最开始就开始画动物吗？ 不是，这个系列的作品其实是我大概读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画的。因为那个时候马上就要面临毕业了，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是非常焦躁非常焦虑的。我就一直想画一种东西，就是非常唯美非常完整的画面，然后画完以后呢用一些外力去破坏它。比如说一些线条啊，或者是一些图案，其实也是隐喻我跟社会的这种关系，有我即将面临毕业的一种不得已在里面，包括这个社会对我的改变或者是改造。然后慢慢的其实那个时候的画面形象还都是人物，然后我慢慢的就会觉得，因为人他是可以就是伪装的，可以掩饰，包括人他会有很多的表情啊服装，我觉得如果这些东西带入画面的话，会削弱我想表达的感觉，或者是观众在看的时候会受到影响。然后我就会慢慢觉得画动物的话，它可能在表达这方面的感觉上更纯粹更自然一点。 我看到了咱们在直播间里有个朋友哈，然后叫做不管你从哪里来，送了一个金话筒，然后也谢谢你。然后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张元凤，是一位画家，他慢慢的开始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找到了一种更容易表达自己内心所想的一种方法，那就是画动物。然后画动物之后呢，他最后选择的是可能更多的表现像鹿啊马啊象啊这样的动物。其实我就还是可以回到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话题， 我在这边快要被吓死了。 为什么？为什么要被吓死？ 因为我见证了就是你刚刚就写生的一个过程。 就是刚才我其实就一直在写生。我画了一匹马。 哇，这是马呢。 这是马吗？ 好， 我用了， 我给大家 用了大概半分钟的时间。大家觉得我画的怎么样？很可爱呀、啊、你看多有细节呀、啊、首先是一匹微笑的马。然后它的尾巴有在飞扬，像火炬一样，对不对？ 马踏飞燕啊。 然后他的腿就是都很长啊， 都很长。来，袁凤可以 你 好 可爱 哈。 来，赶紧增加品味。 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就你刚才说想百孔雀，我都不太相信了。是是啊、 要真诚，要真诚了， 又有点像小狐狸，我觉得、 是不是啊？ 有点像。 咱们这样吧，开始比赛吧。线上见云水，一人画一匹马，好不好？还不定谁画得好呢，咱们最后让元芳来评价一下。 我觉得你很厉害的是，居然还能让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一匹马。我觉得 我自己画出来，可能不知道是什么。 嗯，就我刚才是在 我们水水都画抽象的， 真的为什么会开始去画一下尝试一下嘛？因为我觉得元凤做的这种就是跟我表达，我也是头一回听说，是西方的画派才会拿着纸笔出去写生，然后中国的画家可能都是靠自己的想象然后画出东西来。我现在就开始想，如果没有做过非常详细的观察，如果没有在老师带领下，然后说你看那就是马，它的耳朵是长这个样子，它的腿是长这个样子的，你画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技巧，你需要先画个轮廓啊，再去画几个点啊，找到它的腿的比例。我觉得我没有经过这样的专业训练，我是画不出来马的。我就开始去尝试，在我脑海当中去想象一匹马是什么样子，然后看看能不能画出一个大概的感觉。我唯一能想象的就是，脸长一点，然后有尾巴四条腿。 其实传统的很多艺术家，很多大家其实也都画了很多动物。其实你看，像徐悲鸿，我们都知道的，他画马，对吧？其实齐白石他也画动物， 对 吧？画弓虫，画那个虾。 我跟徐悲鸿老师画的马不是一种风格啊！我跟你讲 ，我原来在拍卖看过一匹马，就是有点像，真的。 最后流拍了是吗？ 好，不流不流拍我不知道，有点像，特别特别拙的这种感觉，其实挺好的。 我是白孔雀。 还有，我告诉你们，就一个艺术家叫刘奎宁，他画的动物也非常好，可能大家都没听过，他天津的。还有那个刘继友，都他画刘奎宁画孔雀哦，特别特别棒。然后刘继友，就原来我们看那个漫画，不漫画书，咱应该叫做小人书， 美术书 那种，他原来就画《西游记》啊什么的。 我记得好像我们以前课本的美术课， 对你肯定看过， 是不是就是一只孔雀呀、我好像记得有这个印象。 他确实有出现在我们原来的教科书里面，对。 很多画家 的 话， 很多画家 画动物啊， 对啊， 就是不同的画家画动物有什么样的区别吗？就风格会有什么 风格是不一样的， 出发点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风格不一样，但是都像我们刚才说的，就原文说，那肯定都是一种比较具象的，就看到，这就是一匹马。其实我觉得他有那个上次我们做那个新语境里面有一张作品是两头像的，我觉得那张作品挺棒的。我觉得这一张特别棒。然后你可以细看，它是有花纹的。我看它画了好多的这个花纹， 就很像两个那个大理石做的像的感觉。然后耳鬓厮磨中， 对，而且他画真的很挺萌的，就是画的， 对。 而且你们知道大象是有仪式感的一种动物。就是大象，就是比如说象群在迁徙的过程当中，就是如果是出现比如说一只象或者几只象死了，就他们会有死亡谷嘛，然后整个象群他们是会举行一个仪式，然后从精神的层面对他们死去的同伴进行默哀和进行追悼的。所以就是一直以来大象都是非常非常神秘，然后非常非常就是让人类很有探索欲的一种动物，因为他们和人之间的那个连接有的时候会让你感觉到，就是大象是一种非常非常有灵性的动物。然后他们常常有的时候所关注的比如说死亡啊，然后比如说这种就是之间的情感的这种感觉，其实让人类学习的地方还挺多的。 突然觉得做一个画动物的画家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他可以观察各种各样不同的动物，然后去了解这个动物不同的特点，以及他们的情感是什么样子，他们的表达方式是什么样子，再用自己的笔触画出来。 对，所以说我们进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在音乐之后呢，在下一个时段继续和元凤来聊一聊他的创作，然后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动物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一首SNH 的 48 的歌送给大家，一会儿回来。 一会儿回来。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白孔雀珊珊。 大家好，我是羚羊水水。 那其他的朋友们呢？ 大家好，我是刚才我是长颈长颈鹿谢长颈。 大家好，我是画动物的张元凤。 那今天呢是我们周六的例行的艺术日啊，然后我们的上进也是请来了他的好朋友，也是青年艺术家元凤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他的艺术啊，特别是和动物相关的一些小话题。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分别是您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同样的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在每个早上我和珊珊还有王爽还有孔文都会陪伴大家。 是的，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千万记得来直播间跟我们聊聊天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在直播平台上都可以，因为我们是非常想跟大家聊一聊早上我们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的。然后比如说，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在直播间的话也可以觉得分享一下觉得自己像什么动物好不好。如果是你想画一个动物来表现自己的话，你会画什么动物呢？也欢迎随时告诉我们啦。 没错，那我们刚刚在前半个小时当中一直在聊一些关于动物的话题，然后中场休息的时候，其实元凤揭开了一个千古之谜。元凤说，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他是喜欢画动物的画家，然后就觉得说他很喜欢和动物接触，甚至于比如说和动物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情缘之类的，但是据元凤自己说，他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很害怕动物的人。 对，我是那种就是根本受不了跟一只猫或者一只狗同时待在一个屋子里一分钟的那种人。就是我没有 这么夸张， 对，我没有研究过为什么，我也没有被咬过被怎么样，但是我知道有一群人是这样的。 是你的意思是你知道有一群人是、 就是像我这样的， 不能和猫猫狗狗的就是待在同一个房间 啊。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你怎么来培养你对动物的感觉呢？ 其实我看就够了，就是其实我也养过动物，比如说我会养鱼养鸟，但是他们都是有待在笼子里的待在水里的，跟我就是有一定的距离，包括我去一个对我而言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去看动物，其实这就够了，我不需要像有些人一样必须跟狗啊跟猫或者是其他蛇经常纠缠在一起，我觉得我不需要那样。 OK， 那所以在你就是观察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哪种动物是最难画的？ 最难画的其实其实还是我内心的东西，是这个坎儿是最重要的。如果我找到一个我想画的东西，我很快就会去找一个比较贴切的动物跟它靠上。对，我不是说我去画动物，我今天要画狮子，明天挑战老虎，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是这样，比如说我今天想画一种愤怒的情绪，所以想 对对 那好那好，那我用狮子来表现吧。 对，是 我今天想画一种灵动的感觉，那我用鹿来表现吧。 对， 我今天想画一种温馨的感觉，可能会找到另外一种动物去符合你心里的那个形象。 对，是 不是啊？最开始的时候会选择用动物来表达呢，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在于就如果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动物的人，他可能会动物就有各种各样的亲近感，是吧？会选择用动物来画出来。但是元凤可能就是对动物没有那么多的亲近感。我觉得如果是我，可能会选择用比如说其他的抽象的方法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去表现自己的情绪。最后为什么会选择动物呢？ 因为我这个系列的作品画的主要是一个障碍的系列，比如说一个理性跟感性，或者是一种自然跟社会秩序的这种关系。那么我觉得动物它其实是一个最能代表自然的这个东西，但这个自然是一个形容词，代表自然，所以就是我觉得动物比较合适。 然后就选择了这种方式哈。我看到了有很多朋友慢慢的开始进入直播间了。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你最喜欢什么小动物。其实说实话哈，就这个话题只是想跟大家开启一个聊动物的一个这个窗口。我觉得好像每种动物给咱们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对， 给咱们的就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找到的那种情感的共通点也是有不同的。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有一点我特别有感触，就比如说我觉得在我们就是常就惯性的思维里面，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你要体现一种愤怒一种威严，然后你就去画狮子，然后你要体现出一种灵动的感觉，比如你去画一只鱼，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 比如说像我的思维，有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说，如果我要表现愤怒的话，我一定不会选择一个大家都觉得特别容易愤怒的动物。因为反而那种动物的时候，你会觉得画出来以后就特别典型，然后没什么意思。那如果是我要表现愤怒的话，我可能去 一只愤怒的鱼， 一只愤怒的鱼，对。然后如果我要表现灵动和温柔的话，我可能会选择狮子。 嗯，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还会更有意思一点，会不会？ 豹其实也挺灵动的，我觉得。 对。 嗯。 其实我觉得艺术家为什么说去创作，我觉得这就是应该在创作里面，因为我能比较理解，就是袁凤他所要画的表达，其实他刚才也说了，他表达画的是他自己嘛，他内心的东西，所以说请你画内心的东西，像动物它只是一个比喻，我用哪一个动物我来做我的这种心境，但是我真正的含义不在那上面。我觉得是艺术家的一个创作，然后他可能跟动物我并不应该去每天就是跟动物那样，我觉得是变成一个就是我觉得那不叫艺术家。 对，我听明白了，艺术家的思维就是说，虽然你看到的是我画的是动物，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 对， 我画的都是自己的想法， 是自己的想法和感觉。 对， 我跟你说一个完美答案已经出现了。风爱我别走说，画愤怒的话，愤怒的小鸟，这才是完美答案啊，对不对？ 对对对，我觉得愤怒的小鸟里面的小鸟看起来真的都非常的愤怒， 而且愤怒的特别特别萌。你觉得你要是再不就帮他疏解一下愤怒的情绪，他都要炸了那种感觉。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袁凤他现在表达的这个，其实也是很多时候我们普通的那个想法和艺术家的想法有的时候很大的一个区别。 嗯， 我觉得普通人一般会觉得说，如果我是一个比如说画动物的人，我要画一个动物，然后呢我觉得我第一个就是要画的像嘛，对不对？ 嗯， 就是我首先我得就是让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动物， 是的，像我刚才那匹马一样。 对， 是吧？非常传神。 再看一下， 就是你 画得很好啊， 就是在你 对不对？很棒。 是这样的，就是 那个， 就是在你还没有告诉我它是一匹马之前，我在内心有很多疑问，我在想这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呢？ 然后你告诉我说是马的时候，我觉得超级像， 恍然大悟，对不对？这就是艺术家的风格，让你有这种就是想象的空间， 让你忘不了。 但是今天袁凤其实传递的感觉就是说，其实他画动物只是一个表象而已。 嗯， 其实画什么都无所谓，对吧？ 嗯，对， 就可以是 这样， 可以不是动物，反正你自己也就是比如说下个系列可能也就换了。 是的，其实已经换了，最近是在画太湖石。我觉得太湖石它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一种自然的景观。 你知道太湖石吗？ 我不知道太湖石。 就是太湖石， 太湖石是不是去太湖的时候可以买的一种石头？ 对，就是在太湖的石头叫做太湖石。 有点类似南京的雨花石的这种感觉吗？ 太湖石是这样的，就是它放在水里，就整个太湖石它会通透的吸水。 哦，是吗？ 对，所以说在太湖石上常常会有一些胎呀，或者是它整个那个纹理就会特别漂亮。 嗯， 所以一般就是古代文人墨客什么的，在家里面的院子里面都会有一块，就让他们觉得得心如意，就是值得炫耀的一块太湖石。 通常会很大是吗？ 有大有小， 不一。 它也是一种景观石。对， 就有点类似，可能摆在那里，它是一个有点像屏风那种感觉。 好像他有画了， 有吗？会有带来太湖石的作品吗？今天 有一张， 我看到有一张太湖石的作品。最右边那张， 这张相望吗？ 是吧？ 对， 是这张。 这个其实就已经很抽象了，感觉它会有那个，就是其中还有那种水波的光的感觉，光的折射的效果。 珊珊，我这么给你解释吧，就是现在袁凤选择就是画太湖石，就有点像我们两个选择在表演的时候朗诵《再别康桥》。就是他已经是被无数的前辈 太经典了，是吗？ 画过，对不对？ 对，是这样。 然后现在他又去再选择画这个，其实还挺需要勇气的， 是非常需要挑战和创新的。 是这样的，因为无论是在古人的生活中，还是在他的那个绘画作品里面，太湖石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元素。但是我画的时候，其实还是就是说，其实每个人看山的时候， 我来猜一下，我来猜一下，袁凤就是在画太湖石的时候，是不是这么想的？他就觉得说，我在画太湖石的时候，其实我在画的就是我自己。 实话了， 就各种各样的纹路表现都是我自己不同的性格和心情， 其实就是表现的自然 啊。 自然。 那你会想画出什么样的创新的感觉，画出自己的风格吗？因为按照就是再别康桥级别的 画画的对象。 哎，说实话，我真的觉得我如果再朗诵《再别康桥》，我真的觉得我不敢哎，我觉得就是没什么好朗诵。 你知道吗？就刚才你说朗诵的时候选择《再别康桥》，我第一反应就是这首诗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朗诵出来，就那个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因为听过的好的太多了嘛， 对不对？ 嗯。是不是？那你会打算怎么画太湖石呢？然后杀出一条血路来？ 嗯，其实大家看到的呢，都是我画面里的一部分，画面的一部分，就是里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都忽略了外面的这一层东西，包括它跟里面的这一种关系。其实我都是一直在画的一种障碍和一种冲突。然后大家看到，比如说一个，就像刚才说那两只大象是非常温情的，非常友好的，很可能有些人看到这个就不会再看别的了。但是我如果你没有看到最初的那张画面的话，其实我可以告诉你它是非常完整非常完美的，然后我就会在上面加很多的东西把它给破坏掉。其实就是一种打破美好，然后就是制造各种的冲突，制造障碍，其实就是也表现了我就是的一种就是艺术态度吧。比如说我与社会，我与一些秩序感的一些冲突在里面。 为什么要制造障碍啊？就是大家都顺顺当当的不是挺好的吗？ 不是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都不是顺顺当当的。比如说我面临很多问题的时候，你是需要去解决，需要去面对的。其实自然的东西都是大家比较向往比较喜欢，就像一只安静的鹿待在那里一样，但是它不会永远那么安静的待在那里。 因为我觉得袁凤刚才在聊的过程当中其实反复的提到了制造障碍这样一种观点，就会让我想，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是现代人很多时候都是自我欺骗，是心灵鸡汤式的，这种我是过得顺顺当当的，然后我的生活平淡是福，我们忽略了很多其中的障碍，一些矛盾。你希望大家通过你的作品去认识到这些矛盾，意识到这些矛盾，从而解决这些矛盾吗？ 我觉得这个是解决不了的。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把这个问题发现了摆在那里，然后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一个解决方式的。解决问题不是艺术家的事情。 所以说袁凤的话，虽然他刚才带来的这个系列是动物的系列，但他不是给小朋友画的，也不应该是带着轻松的心情去画，你是给成年人和成熟的人理智的人看的。 对对。 袁凤的话是还挺沉重的， 有点沉重。像我不是这样的人，因为我是一个轻松快乐的白孔雀。你看我画的小木马，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算了，不看了。 其实我画的那些动物的话，当时赋予他们一种情绪，都是比较幽怨、比较哀伤的。 明白了。 你知道，就是在艺术家的就是这个群体当中，有一群人我很喜欢 啊， 就是他们永远会告诉你说我们要去破坏。我觉得破坏其实实际上有的时候是画也好，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完善，把它建立起来。但很多时候要有人来指出说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去破坏。我觉得最近我觉得我可能是最近一两年突然有一些朋友，就他们会有这种破坏的欲望的那种就是感觉， 暴力熊的感觉是吧？ 然后我觉得自从我有了这种就类似于要去破坏某件东西的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仿佛就打开了另外一种思维的维度。就你会发现用破坏的思维去思考一个问题，其实真的是不一样的，和以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袁凤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 他一直都是破坏的思维，他就没有过创造的思维。感觉 艺术家他是有一个责任，他是需要发现这个社会的痛。那有的人可能是在就是他的绘画直指一些社会问题，有的可能是指的是人性问题。我可能是就是画我自己的问题，然后如果可能会有很多的人跟我有同样的共鸣，是这样的。 那上镜这边来看的话，如果是你自己来做比如说收藏或者是比如说艺术品的赏析的话，你会觉得这样的艺术家其实能看到他们的特质，对吧？ 可以啊，其实我就专门看这个的。我不会去选择，就像我自己如果收藏的话，我不会选择一个特别具象的东西。我觉得一张作品是要有故事性的，而且是要能看出时间，还有看出的这个背后的这些能看到越多的东西其实是越好的。很多人可能就看的是一种表象啊，我就看它漂不漂亮，好不好看，但这是一个基础。但是真正的你往深度去走，那其实就是你，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其实很好，如果说能坚持听下去的人，其实慢慢的然后你再去看 这个现场，比如说作品，包括去看一些展览，那你会慢慢的跟艺术家聊，你就会发现哦，其实好多东西是可以，就是可以找到一个答案的。你看那个破坏，其实你刚才说到破坏，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当代挺有名的一个艺术家，不郑桓志嘛。其实他到后面画的那个系列就是乱笔系列，其实他就是边画边破坏。 对， 就边画边把自己的画面在破坏。 什么捞孔啊， 对， 然后比如说选一些比如丢乐的那个兔子， 那 个兔子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大兔子， 对， 然后他就会把他用巨幅的那个画布画出来以后，然后他就拿那个东西在那戳， 对， 就一直在不停的就是去戳他，然后去乱笔的那个系列。 可以以后就是他画完之后请他的受众帮他戳嘛，因为我觉得戳这个事儿听起来还挺开心的， 你知道吗 ？ 就是我身边的艺术家朋友，然后在创作的时候，他们普遍表示画这件事情容易，但破坏这幅画特别难。 嗯， 就是经常都会有那种，就是你最后一笔、最后几笔，然后一下子破坏坏了。 嗯， 然后这幅画就真的是被你破坏， 就得从头开始画，是吗？破坏也是一门艺术。 有这样的感觉吗？你们会有？ 会的。会的，也会画到这张画真的是不撕不行的这种地步的。 我看到在直播间里啊，逍遥婷关注了主播，还有这个杨，一位姓杨的小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送了小红玫瑰，也谢谢你哦。然后其实今天的节目呢，也时间也快进入一个尾声哈，也要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一个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跟水水呢，每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一些特别有趣的资讯，然后会请非常有趣的嘉宾来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他的故事，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今天呢是一位画动物的画家，其实他不只画动物了啊，他是之前有一个系列是画动物的，所以说在今天节目的尾声也开放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环节，你想表达什么样的情绪？今天是周六早上了，你早上起来心情如何？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子？把你的心情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用艺术家的角度告诉你，如果是他的话，他会用什么样的动物、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画面来表现和诠释你的心情。然后也希望大家今天早上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呢，可以点击关注啊，这样的话每天直播的时候就会给你推送啦，每天早上我们就可以聊天了，好不好？ 那我先来吧。 你先来吧。 我现在特别就是想表达的一种感觉是觉得时间就这么过去了，然后就是我 时间都去哪儿啦、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啦，这种感觉是吧？哒哒哒哒，一辈子。 对，然后就是很想表达那种时间过去的那种感觉。 有无力感吗？ 我觉得有无力，然后 感慨， 有感慨， 然 后也并不是完全的感伤， 老了， 对不对？就是时间过，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是在袁凤的脑海当中突然一下子闪过的画面是什么？ 我觉得这张画面可能会很大，但是呢就跟我以前的作品不一样，就是一个动物占据整个画面。我觉得我会给你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这么大的画布，非常小的一个位置，然后画这个，其实可能都看不清到底是一个羚羊还是一个鹿或者是一个斑马，就是感觉是一个动物的一个非常弱小的影子，旁边是涂成一种黑颜色，就是感觉是一种被周围东西侵蚀掉的感觉。 有没有一种很悲伤的感觉？ 我觉得有一种真的时间还蛮可怕的感觉。 对，我觉得他的那个第一个反应真的是非常的能够戳中我们的心思， 很准，很准。 就是面对浩瀚的时间长河，你现在所有的感慨都只不过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微不足道的感怀而已， 就是要有宇宙观嘛， 要有宇宙观的感觉。 当你要买一个包的时候，你要想你这个宇宙， 对吧？想买一个， 缺这个包，对吧？ 是不是缺这个包？就是你当你觉得哎这个包我买不起的时候，哎其实也无所谓啦，对不对？毛毛雨啦，放在宇宙里面看就买吧，还挺爽，对不对？ 刷吧卡， 是不是刷吧？ 下个月再还，再想办法了。 放到这个宇宙来看，这是这么小一块呀。 开始你的表演。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我还蛮想表达一种不安的情绪的。就是大家好像每天都很开心的样子，可是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还是有不安的。就那种不安可能是关于一种对于现在的迷茫，对于未来的一种小小的焦躁，然后可是你又很难会有交心的朋友去跟他表达。大家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在奋斗拼搏的时候，你只能就表现出很向上那种积极的姿态。我觉得心里还是会有那种小小的不安，这种不安该怎么传达呢？在你的画笔下， 不安然后有点焦躁的感觉。 我的第一感觉是我会选择一种 有点像袋鼠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不会给它一个很稳的位置，应该是一个比较斜的一个位置，然后呢会画很多的错影在里面，就是其实我真正找不到哪个是一个具体的形状，可能是像被晃了一下拍的照片一样这样一个感觉，表现一种不安， 比较抽象的感觉，是不是、啊、 对， 厉害耶、 对， 我觉得袁凤真的是厉害的，就是 是的， 他的 艺术家极致问答， 对，他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去反应过来的一个东西。好，上镜， 这就是艺术家思维， 艺术家好厉害。 其实你们俩刚才，我觉得如果是我先说，没有，我觉得如果我先说，我应该会说珊珊那个， 会吗？ 真的很像，我刚才很惊讶，就是说那种焦躁不安，那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那种、 我也有， 其实每个人真的就是这样，每天你说我们刚才我们俩聊天，我每天早上我七点就起来，可能醒了我六点多就醒，我每天都在长安街上堵着去上班、在这个过程中听着你们的咱们这个 F98、那我其实每天其实上班的这个时间其实是也是一个放空自己的一个时间，其实每天都是那种可能你可能看一个人是特别开心的或者怎么样，但其实每个人都有那种焦虑，真的有，对于未来不确定，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就突然间会有一段时间，然后接着下一段时间又跟打鸡血似的啊，就开始做， 是的，阶段性的。 你知道就是最近有一篇文章很火，就是有两篇文章吧都挺火的、一个是假装生活在北京嘛，2000万人、然后一个是帮着买单的公务员的那篇文章，然后就是有人指出就是中产焦虑和中年焦虑，就成为了现在就是只要你要写一个爆款的文章，就你想这文章的传播度大，你只要就是击中这两点就够了，一个是中产焦虑，一个是中年焦虑，我就想还是要问一下袁凤，就如果你要画中产焦虑和中年焦虑这两种焦虑的话，你会怎么来表现呢？我好期待就是他的答案。 是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沉重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就是让我深刻的体会到，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有一天你会看到我画的这个画面，可能我也感觉到了这种中产的焦虑吧。 明白了， 对， 他没有感受到， 他就是间接的说我的钱呢也没有多到说我是一个中产，然后的年纪呢也没有老到说我是一个中年， 是的， 所以现在这两个焦虑我都没有。 因为其实我觉得咱们俩好像也不太能够体会到中产和中年的这种感觉，对吧？ 对。 然后龙虾别问大小关注了主播，谢谢谢谢。然后正好做一个预告哈，因为明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一个龙虾专家，就大家如果喜欢吃小龙虾，喜欢就是了解这个大小龙虾分别怎么去烹饪，明天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可以随时来。 涉及面是不是很广？很。 然后也谢谢关于第三首歌的这个朋友送到了一些很多小礼物哈，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关注我们了。当然了，我觉得最后呢还是要给大家一个非常正能量的结尾，就是如果我们说大家都会有焦虑嘛，如果有一个小小的这种妙招，怎么样去对抗自己的不安和焦虑，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对抗呢？如果想要生活的更加顺心一些，更加自由自在一些，在你的心里更加生活，你更加希望自己生活成什么样动物的模样呢？还是回到今天动物的这个主题， 我觉得你问我吗？ 对，我问大家， 我非常非常非常想生活成考拉的模样，就是考拉 睡了睡，睡了吃，是吧？ 考拉的一天的24个小时里面，大概有18个小时的时间要睡觉，因为桉树没有办法给它提供足够的营养，所以它必须要通过睡眠来降低自己的新陈代谢。然后剩下的6个小时就2个小时吃东西，2个小时晒晒太阳，然后2个小时发呆。这是我现在最想过的模样。 我觉得听起来很棒。 我最想成为熊猫，然后去成都， 然后能不能拍一张彩色照片啊？感觉是吧？冷啊，然后一伸舌头就是彩色照片。 对啊，对啊， 对不对？ 对，每天都受保护。 对吧？那个微博就是最近很火啊！你在想什么？我在想人生的意义。你在想哪方面人生的意义？我在想此生我到底能不能拍一张彩色照片？别想了，当然不能啊！谁说的？哎，很萌。袁凤呢？ 我希望是一只大雁吧，因为我觉得大雁可能会比人跟人的关系比较远一点，它比较自由，可以飞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 我觉得袁凤答案总是还是蛮出乎我们的意料的，会有跟常人不一样的思维和角度。 袁凤害怕动物，但不害怕高。 服。 对， 嗯、 就是大家够不到嘛，对不对？飞得很远啊。 对。 那如果是我的话，那当然就是白孔雀啦，因为美嘛，是不是？缘分给我的评价，不能怪我呀。 拥有浮华的一生。OK， 感谢缘分，感谢上进，在周六的早上和我们一起来聊艺术，然后聊生活。那这里，以上呢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了。您即将要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和珊珊会继续陪伴大家的早晨，拜拜喽！谢谢缘分， 再见，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Won't you stay? I lose down till the sun goes down. When you're gone, I lose faith. I lose everything I have found. Heartstrings, violence. That's what I hear when you're by my side. Ooh, yeah, that's what I hear when